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 经典九六九 就是 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我是李科。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药监局日前发布关于修订柴胡注射液说明书的公告，修订要求中称，禁忌项应当包括儿童禁用。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7月1日开始降低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其中服装、鞋帽等平均税率降至7.1%，洗衣机等家电降至8%，化妆品等降至2.9%。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儿童饮食消费提示，提醒小颗粒食品慎食用，刺激性食物当远离。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将于6月13日举行地方选举，届时韩国12个地区将同时举行国会议员再选补选。目前候选人登记工作已经结束，对阵表已确定。欧盟贸易委员马尔姆斯特伦近日表示，若美国决定对欧盟钢铝产品出口实施配额限制，欧盟将实施相应反制措施。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天文预报显示，6月份金星和北河三造神星冲日、土星冲日、6月木夫座流星雨等多个天象将轮番上演。中法联合制作音乐儿童剧《熊猫成长记》今天开始在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上演。这部剧以中国国宝熊猫为主角，生动地讲述了善良的小熊猫在旅行中结交了许多好朋友。在森林环境恶化时，食物匮乏，湖水污染，小熊猫主动帮助朋友们，并与小伙伴们一同拯救地球环境的故事。演出将持续到6月3日。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放慢生活的脚步，远离城市的喧嚣，音乐穿越时空，经典永不褪色。经典九六九，越来越动听。 快步往前去，仔细听旅程中的谜语，是孤单走出了意义，让自己安了心，忘记你的旅行，城市远的可以，就算走得安安静静都没关系。一路上我在听云雾中的声音，他说别放弃，忘记你的旅行，偶尔也会想起那个雨天，甚至你说的 forget me， 老是在我心底调皮跑来跑去，像眼泪像秘密， 是在进行着非常随性而又即兴的表达，也是让我们感受到它的技术层面上经常会给人带来的惊喜。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袁娅维《旅行中忘记》。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天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李珂。今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不知不觉间我们就成了小朋友口中的叔叔阿姨了。虽然每一个人都不想长大，但是时间却不会撒谎，童年早已悄悄离我们远去了。不过还好的是童年的味道不会跑远，因为我们可以用童年最爱的零食来回忆我们的无忧时光。那我们今天话题就是童年你最喜欢的零食是什么，欢迎大家关注今天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和我一起来分享。当然你也可以加入到九六九粉丝群来和大家一起畅聊。下面这首歌来自于许巍，完美生活。 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体会这欢乐，爱恨离别，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这是我完美生活，也是你完美生活。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

这是一把很刚强的嗓子，但是却总能展现内心当中最柔情的一面。这是来自信他的全新单曲《一眼一生》，姚若龙的词，关喆的曲，感觉两位创作人是非常精准地把握住了信他的这个音乐的方向和风格，为他量身定制了这首歌曲。告别了信之后，我们继续请出的是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 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你每天都会记得遛狗，因为回到家它就会提醒你。你每天都会记得吃饭，因为胃会提醒你。你每天都会玩手机，因为推送会提醒你。但是爸爸妈妈却很少提醒你，你有多久没跟他们一起聊天吃饭了。

九街头大访问。 在童年你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呢？ 我童年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查妈妈、回头一笑还有跳皮筋，这些也是我和我的小伙伴经常玩的。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童年记忆。 我的性格比较男孩，所以说什么打啪呀、弹玻璃球啊，这都是我经常玩的。当然也玩一些小女孩的游戏，跳皮筋啊、藏猫猫啊，差不多也就这些吧。 我在童年玩的游戏有太平天国、回头一笑、变花篮，和同伴玩的游戏最多的是跳皮筋。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 创业我们看到就这个社会在变化，多少旧的行业就土崩瓦解就没了，有好多了可能还有点原来赚的钱叫了增长。我们一定要做新的行业，在市场上需要的是新的服务，所以这些创业者不管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他们都是很勇敢的。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曹德旺， 应该说做生意坚持以和为本，和为贵，信为本。年轻人都喜欢，跟我们那一代人不一样了。今天注册公司最好明天上市，后天成为中国首富，我认为太快一点。他们来问我，我跟他讲，你不要这样做，你这么年轻，如果变成首富了，你到三十多岁以后怎么办？做什么呢？要去做神仙呢？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世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低头做事，昂首做人，我们的人生会走得更顺利、更长远，我们的人生也会拥有宽容、大度、成熟和智慧。经典九六九，我是李科，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一颗谦虚之心。 你说过输赢的事要一起面对，你发誓难过不会偷偷掉眼泪，灯光亮起的时候勇敢自信去追求，在鲜花掌声背后我们还是最真心的朋友。你说过不会放弃坚持的东西，你有颗善解人意包容的心，就算一点小风雨，你是我们的眼睛，也吹不动我们相知的坚定。 已经是上午十一点了，有点累了吧，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哦。